各位觀眾好，又回到嚟午夜廣場嘅歷史係咁話啦。今晚我哋嘅題目咧就係腹有詩書氣自華啊。咁呢句耳熟能詳嘅，大家可能聽過嘅句子咧，正正係我哋今日主題。我哋今日主題咧係講出版同出版有關嘅話題嘅。咁同我哋講嘅咧，除咗嘉齊啦同埋 Michael 之外咧，都一定要請一啲咧出版業嘅專家。呢位咧真係研究者，亦都係專家嘅兩位基上嚟好多次嘅基哥，兩位基博士。咁啊，要同大家即系一起去傾 好啊，好啊 ，hello。咁啊，大家分享一下啦， 系啦。系啦，咁啊，先要喺簡題之前先要講啊。我哋今日講出版史咧，好似係一個好 specific 嘅題目，就係講啊，同出版有關，出版啫咁樣。但其實唔係咁嘅。出版史咧，喺文化史嘅角度，或者中國現代嘅歷史嘅角度裏邊咧，出版史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研究嘅範疇，好廣泛，研究嘅人參與極。多嘅一個話題嚟嘅，所以咧，其實呢個話題要窮盡咧，並非一集所能夠處理嘅。咁我哋只能夠喺裏面咧講其中一啲部分，因為做呢個話題嘅咧，基本上等於做民國史咁滯嘅， 冇錯， 就是、非常之艱難。 即係唔單止係民國史添啊，其實喺好多即係唔同範疇嘅歷史都好有關係。譬如你會同學術思想史肯定有關係啦，你會同商業史肯定係有關係啦，甚至乎你會同制度史或者法律史都有關係，因為有版權嘅涉及喺入面啦。咁等等都可以話可以貫穿唔同領域嘅歷史。 係啦，呢個咁簡單嘅題目呢原來有心意，我哋要請我哋個題目專家譚嘉齊。 誒，唔好咁講。唔係嗱，但係我即係想補充一點啊。我哋其實講出版嘅歷史啦，尤其是民國時代嘅出版歷史，係一個好重要嘅野心啊。就我哋希望透過出版業嘅發展咧，去睇到即係中國經營啊、商業經營嘅現代化嘅一啲過程。咁所以都係一個商業史嘅一個話題。咁我哋嗱呢個題目咧，我哋就有亦都有請我哋嘅呢季我哋嘅摯愛啊蘇適蘇東坡嚇即係出嚟啦嚇。咁、那個即係原先咧就係、是、粗生大布裹生涯。咁你著住啲粗衣麻布啊，唔好睇嘅衫。咁但係你裏邊係咩咧？腹有詩書氣自華。即係所以你外表係點樣，但係我哋內裏咧。是有知識有文化咧，其實嗰、那個即係你係自然好睇嘅。嗱、咁但係點解呢首詩我哋會攞出嚟講咧？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咧，都同我自己個人嘅一啲經歷有關。我點會識得腹有詩書氣自華咁犀利嘅嘢咧？咁原來咧就係、是、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睇過一個叢書啊，嗰叢書就叫做譬如我嗰陣時係叫495系列啊。是49.5元台幣的一本書，咁就是一啲好細本的即係嗰啲推廣文化或者好多重要的一啲書籍，譬如我嗰時有睇湯恩比眼中的東方世界嘅譯本啦，咁、就係睇呢個495系列嘅。咁呢四九五系列佢背面就寫住腹有詩書氣自華，即係叫你啲窮學生咧，49.5元台幣，即係大概10多元港紙咁樣啦。雖然你冇乜錢買嘢，但係你都起碼買本書可以。使到自己腹有詩書啊，咁又冇咁差嘅。好啦，嗱，咁呢個志華即係呢個咁嘅系列啦嚇，咁點樣同我哋今日嘅話題有關咧？其實我哋講到民國咧，好多重要書店咧或者出版社佢哋嘅發展咧，都係即係除咗係我哋可能跟住會同大家講多啲嘅教科書啊、學術書之外咧，其實好重要嘅就係佢哋引入咗呢啲咁嘅平價嘅叢書。可能係好多係翻譯嘅話題，或者有一啲比較重要嘅作品，但係用廉價嘅方式嚟到去販賣嘅一啲咁嘅叢書，進而咧係使到即係無論係國人對於外國知識嘅掌握啦，或者係可能對於教育嘅可能一啲前沿思想嘅普及啦，都係好重要嘅貢獻。咁所以我哋話到即係現代嘅出版業，佢除咗可能喺經營上面有好多重要俾我哋去睇到嘅經驗之外，就係喺推廣文化上面咧。佢哋不遺餘力嘅，賺錢之餘咧，都係賺啲有良心嘅錢。 冇錯，冇錯。同埋講民國嘅出版史咧，即係比起講帝國時期咧，有更有趣嘅地方就係你可以放置喺即係二十世紀初嘅大歷史啦。即係當時唔係淨係出版業嘅發展啦，其實當時晚清新政啦，新學東漸啦，商業興起啦，有租界啦，等等，再加埋可能即係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等等，其實。都影響住成個出版商業史或者文化史嘅發展。 等我問下基哥先，基哥點解喺出版嘅咁多個角度裏邊，你覺得即係想了解或者想講嘅係嗰個經營，即係佢哋嘅經營呢個問題？ 其實好坦白講啦，即係正話嘉齊都提到啦，即係民國時候嘅好多出版社啦，其實佢哋都係抱住一個 推廣文化或者係傳揚呢個文化嗰一個角度去開辦嘅。咁但係始終其實一間出版社又好，文化機構又好，其實佢哋都要食飯噶嘛，嗯、即係佢哋都要有一啲嘅開支啊，同埋有好多唔同嘅成本啊。咁你要去推廣文化或者係傳揚文化，其實一個最 basic 嘅就係我呢間公司唔好冧先，即係我要去穩穩扎扎可以經營到落去，咁我先可以做到我想做嘅嘢噶嘛。咁所以我覺得無論係民國嘅時候嘅出版社又好啦，甚至係今天嘅出版社又好，其實一個最基本嘅問題就係我點樣可以營運好呢一間出版社，令到佢係可以優良地咁樣維持落去，咁我先可以去推動到我呢間出版社嘅宗旨或者係原則咯。 嗱，就好重要，一個食飯嘅問題。嘉齊，呢個要問你啦。咁啊，除咗民國嘅文人要食飯之外，更早咧，其實以我所理解出版業已經支撐咗唔少嘅即係文人或者文化人嘅飯碗噶咯喎。 唔係嗱，即係其實我哋去講到咧，即係呢個故事應該可能由南宋開始講，不太遠啦。南宋俾佢講啦， 大家只係經過宋史傳。 係啊係啊，咁但係咧，我哋要去講嘅就係即係喺中國自古以嚟。即係有科舉嘅時代以嚟啦，我哋去講啊 ，Michael 最唔中意講自古嘢， 由倒抽一口涼， 係啊，倒抽係我特登嘅，咁但係咧，我哋去講開即係文人同埋商業之間嘅關係咧，其實好大程度上就係同嗰個科舉制度係掛鈎嘅。咁科舉制度點樣即係令到文人可能係可以借此嚟生活咧？就因為即係所有科舉嘅考生，佢哋都要去準備考試。準備考試，當然你家學淵源好犀利嘅，咁你自己屋企一大攞書，咁你唔係搞掂佢咯，係咪？自己讀書，咁但係咧，大部分嘅人咧，佢哋都冇咁樣嘅一個傳統，冇咁嘅基礎喺度，咁可以係點樣呢？以前嘅唐朝嘅政府或者再早期啲嘅政府咧，佢哋譬如黑石啊，將啲經書，咁啊或者係喺個地方學校裏面有好多個藏書，咁啊嗰啲藏書好多都係官印嘅。咁啊，所以就亦都同商業嘅運作冇咩關係。咁但係逐漸咧，就好多人咧出版一啲除咗經書以外嘅嘢啦，譬如係經書嘅著作，或者係考試咧要考一啲唔係同儒家經典有關嘅，可能考啲實務嘅嘢。咁啊，可能就係要印刷出版一啲啲官員嘅即係好好嘅奏章啊，或者係佢哋判案判完之後嘅文字啊，嗰啲所謂判讀嘅嘢。咁就係形成咗一個咧有商業考慮嘅出版市場。咁啊，由於中國傳統咧嗰個印刷術咧，雖然我哋好早期喺北宋嘅時候最遲啦，就已經有活字嘅印刷。咁但係活字印刷畢竟係唔係十分方便，因為中國文字太多啦。我哋嘅方塊字體係好多嘅，咁所以最簡單嘅印書嘅方式就係雕版然後印。咁而雕版而印咁樣呢考慮嘅嘢呢就係你真係要有一班雕版嘅工人，有個工場咁嚟到去印書啦，並且要有嗰啲雕版嘅儲藏嘅地方。咁所以即係嗰啲出版社或者嗰啲商業嘅運作嘅機構呢，就係即係咁樣嚟到去形成。咁但係雕版嘅市場呢有一個重要嘅問題嘅。咁但係即係就係我哋傳統中國當然那個版權嘅觀念唔係好強，係唔係冇嘅？咁但係即係法律嘅保障好少，咁最多係話，如果翻印我哋咧，我哋會即係會去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咁樣。 咁呢個真係民國嗰時候有㗎，呢八個字啊。 即係以前嘅都有講即係類似嘅嘢，就係你譬如可能真係用你好陰損嘅咁樣，即係係用報應嘅方式嚟到去講。咁但係即係畢竟就係一個純粹係你印呢本書，你可以賺到嘅錢。其實就是那個即係成本的考慮啦。咁但係問題係咩咧？我要翻印你嗰本書，我就要雕一個版。咁我雕版嗰個 cost， 我係咪承受到啊？即係可以接受啦。咁即係所以係呢個問題。曾經有個劍橋大學有位學者啦，周少平Joseph McDonald， 咁佢就用傳教士嘅史料咧嚟到去討論嗰個雕版印刷嗰個成本。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咧西方傳教士佢哋初嚟到中國咧，尤其十九世紀中後期咧，佢哋都係要用翻雕版印刷嘅方式印聖經嘅翻譯本，或者印佢哋想推廣知識嘅嗰啲咁嘅文本出嚟。咁佢哋就好清楚記錄咧，當時佢哋係要花幾多錢，即係點樣嚟到去印刷。咁嗱，我哋就係大概用呢啲咁嘅史料咧，就掌握到咧傳統時代嗰個雕版印刷。嗰、那個成本係點樣？咁當然即係歷代嗰個人工啊，嗰啲木嘅 成本都有啲差距，但大概嗰個成本考量就計算咗出嚟。嗱，呢個就係傳統時代嗰、那個經營嘅方式，我哋睇到咧係好微利嘅，係好微利嘅，同埋嗰個雕版個成本係好高的，咁所以即係喺呢個時代，即係傳統時代要去翻印阿曾卓然你嗰本大著，其實係要考慮嘅嘢就係我整個版出嚟印完係咪可以賺到錢先？我雖然係照抄你本書，咁但係到了民國後期，到清末嘅時候，民國初期嘅時候，咁開始有所謂石印嘅技術咧，由西方世界傳入中國咧，嗰、那個印書成本大大咁減低，咁而呢我真係攞人哋本書出嚟印，可能得到嘅利潤都會頗大嘅。咁嗱，變到就係嗰個出版機構嘅出現啦，咁同埋相關嘅就係保護嗰個所謂知識產權版權嘅問題咧，喺呢啲新技術之下，咁除咗成本低之外，仲要考慮嗰個就係法律嘅因素。 冇錯，咁所以即係版權嘅概念咧，慢慢應運而生啦。但係講翻頭先傳統嗰個書嘅市場啦，當然嘅技術好有關係啦，咁啊利潤好有關係啦。但係成個即係制度啊，或者係嗰個科舉嘅氛圍咧，亦都影響到個成個出版市場嘅形成。比起傳統中國，即係喺晚清之前，我係咁講啦。其實即係喺江南或者上海嘅出版業嘅出版市場未大成嘅時候咧，其實最旺嘅出版市場就係咩？喺北京嘅琉璃廠或者係前門市場，即係因為有科舉嘛，啲人要上去買雞精書啦，你咁講啦，咁就算唔買睇下啦，希望可以撞到啲文人雅士啊，攀附下啦，咁所以咧，啲人去到北京咧，就一定係買書揾善本，咁形成咗喺科舉市場嘅外圍啊，琉璃廠同埋前門大街咧，即係充斥住非常之大嘅出版嘅市場。 係啊，我諗咁在座咁坐喺度嘅都係愛書人嚟噶啦，咁就大家都係。藏書啦，我次次每一次論文啊或者研究有咩困境嘅時候，一定會心中祈求書籍之神咧，就我下一次行書店或者行 library 嘅時候咧，揾到一本啱嘅書，經常都成功嘅。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大家共同嘅一個感覺，冥冥中有主宰。我想講咩咧，就係點解我正話講嗰個書籍之神嗰個問題，就係嗰樣嘢係神聖。嗰啲咩叫神聖呢？就係出版嗰一刻係神聖。點解出版嗰一刻係神聖呢？因為知識曾經係神聖同埋好重要。咩呢？就係譬如我哋講話紐約書評，即係因為百幾年前曾經有紐約時報嘅書評版嗰、那個裏面呢，每一次出一本新書，佢就有一班好大嘅篇幅去講一本新書嘅誕生。我哋而家有書代表住係咩呢？就係嗰個地方或者嗰個社會入面多咗一個新嘅知識嘅流通。所以講出版史嘅文化史呢，我哋一定係一個好尊重嘅感覺去處理。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历史系咁话，上一节讲到点解出版系一个神圣嘅话题，同当时嘅媒体比较少啦，书各种各样知识嘅流通比较少，你能够有本书印出嚟咧，都已经系一样不得了嘅社会大事。之前喺集数里讲过咧，有啲嘅我哋话清朝嘅啲女士咧之间嘅一啲嘅写作咧，好难得咧都会筹钱咧去印出嚟。简单讲就系嗰件事咧，除咗系一件商品之外咧，佢有一个重要嘅文化价值同埋个人嘅价值喺里边。咁所以喺民國時嘅出版業嘅裏面嘅出版人呢，我坦白講好多呢，佢除咗係一個生意人之外呢，佢都係一個文化人嚟嘅，即係佢本身就係同文化有千絲萬縷嘅關係。 其實即係我哋提到呢傳統中國嘅出版好多時候當然同科舉考試係掛鈎啦，咁但係更加多就係都有一啲商業嘅考慮可以喺中間啦。你有班雕刻工人可以幫你刻個版嚟到印科舉書，咁嗰班雕刻工人佢哋唔係印科舉書嘅時候都可以出版其他嘢㗎嘛，咁所以我哋話到好多畫本小說啦，好多可能大眾文學啊，都喺呢啲咁嘅出版商佢哋有既有嘅架構之後可以去發展起上嚟。咁即係所以呢啲咁嘅出版牟利嘅經營，咁雖然係背後有好神聖嘅一個因素喺度，因為文化知識嘅傳播、文字嘅處理喺中國傳統嚟講都係好神聖嘅。咁但係呢始終都係喺民國成立之前，其實都冇咩特別大嘅變化。咁雖然我哋話到去民國之前啦，或者晚清嘅時候，即係有啲新嘅印刷嘅技術出現。咁但係有啲咩真正嘅因素係使到我哋比較現代啲概念嘅出版社？或者係可能係即係更加所謂現代概念嘅經營嘅即係出版嘅時機出現咧，其實可能就係晚清嘅時候出現嘅改革。咁改革裏面咧，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咧，一個部件咧，就係取消科舉考試。 哇，其實呢個天崩地裂嘅。諗、下對於出版嚟講，原來所有嘅出版市場就係依靠住呢個科舉嚟到去發展噶嘛。咁但係冇咗科舉，咁大家點搞咧？不過好彩，冇科舉之後咧，其實最緊要嘅一個變化就係教育從此，即係由大概就係由國家或者各個地方嘅省政府咧，佢哋去處理就係成立唔同嘅中小學。咁中小學咧好得意嘅，咁中小學佢開頭嘅時候好多都係同軍事有關嘅。我睇過唔少喺日本嘅資料啦，就係嗰啲軍事學校啦，佢哋係教小學嘢嘅。咁但係教小學嘢咩咧？當然係你可能識一定嘅國文啦，咁一定嘅英文啦，或者其他外語啦。但最緊要學嗰啲數學嗰啲嘢，數學嗰啲嘢咧，我哋講 cosine 啊、tangent 啊、sine 啊咁樣咧。我今日我成日都問點解要學啲咁嘅嘢，又係同炮兵有關。你要打炮嘅時候，你都知道啊，即係唔係淨係用手槍打飛機落嚟，仲要用其他嘢噶嘛，係咪？即係要教嗰啲角度啊，啲要識啲三角。 高明啊， 係。咁但係最緊要係咩啊？呢啲咁嘅小學、中學，佢哋要有教科書嘅。邊個出版咧？ 係啊， 所以咧就帶到咧，即係其實講緊教科書出版咧，即係不得不提即係商務印書館啊。 嗯， 即係晚清成立文初已經係即係其中首屈一指嘅教科書出版商，同埋即係一般嘅出版商，呢、這個即係交俾阿偉基同你講。 係係，咁正話家齊都提到啦，即係喺晚清嘅時候就開始廢除咗呢個科舉啦。咁其實就令我想到咧，呢、這個商務印書館一位好重要嘅創辦人就係張元濟先生。 嗯， 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走過科舉路嘅一位傳統嘅知識分子啦。咁佢都考中咗舉嘅。咁佢亦都曾經喺翰林院裏面工作過嘅。咁其實佢喺嗰個思想嗰個傾向上呢，其實係同情維新革命嘅，即係呢個維新嘅思想。咁、所以佢本身其實雖然係一個傳統嘅知識分子，咁但係其實佢對於一啲新嘅思想啊、一啲新嘅技術啊，或者一啲新嘅文化呢，其實佢都係抱住一個比較開放嗰個態度。咁所以由佢牽頭啦，咁就喺1897年嘅時候呢，就同幾位一啲嘅朋友呢，就成立咗一個叫做商務印書館嘅機構。咁其實你從個名去猜度呢，其實佢最初嘅業務呢，其實淨係做印刷嘅啫、即係其實一個印刷嘅作坊。咁、後來慢慢發展啦，咁就變成咗一個會做編輯啦、出版啦，甚至到後來係有自己一啲門市去經營一啲書籍買賣嘅唔同嘅一啲範疇嘅一啲嘅業務啦喺裏面咁樣。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講話一啲正話家齊提到一啲有近代概念啊，或者係新式嘅一啲出版企業呢，我估如果我哋認為商務印書館係近代中國第一間嘅話呢，我估應該唔會有人反對 嘅。係咁，同埋從即係當年嘅經營同今日嘅經營出版社唔同啊。今日經營出版社呢，可能大家都會好受身咁樣淨係做出版。 冇錯， 即係以前嘅出版社分幾種嘅，第一種就係印書館啦，會兼營或者係可能主營印刷啲嘛。第二種就係書局，書局真係賣書嘅、未必會印嘅。第三種叫譯書館， 冇錯， 其實譯書館都係相當大嘅，就係當時新學即係東漸啦，即係譯好多嘅外國書，譯書館都係一個好大嘅生意。 冇錯。咁另外阿家齊都提到嗰個科舉廢除咗啦，咁啊行呢個學校制度啦，咁你學校制度就一定要有課程㗎嘛，有課程就一定要有教科書啦。咁、所以教科書對於民國或者晚清嘅時候好多出版社呢，係佢哋一個好重要嘅出版範疇嚟㗎。咁商務印書館亦都唔例外。咁甚至我哋可以認為呢，其實中國近代第一批用現代概念去編嘅教科書咧，其實係由商務印書館去出版嘅。咁、所以商務印書館喺近代無論係嗰個教育史啊、文化史啊，或者係嗰個書籍史上面咧，其實都佢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好神聖嘅一個位置喺裏面咯。咁講到呢個教科書嗰個出版咧，其實都有一個故仔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都知道，就1912年就辛亥革命發生啦。咁喺1912年咧，除咗辛亥革命發生之外咧，其實喺中國嘅 1912年民國成立 啊，冇錯冇錯，呢、這個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啦。咁喺第二年嘅時候咧，咁就有一間好重要嘅出版社亦都出版咗，咁就係呢、這個中華書局。咁佢就喺1912年嗰度開始成立嘅。咁中華書局成立咗之後咧，其實喺教科書嘅市場上咧，佢就成為咗商務印書館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競爭嘅一個對手。咁原本其實商務係獨佔嗰個市場噶嘛，咁後來就加入咗中華呢個好強勁嘅一個競爭對手啦。咁再加上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咧，政權易手， 咁其實對商務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危機，就係話 你要 update 教科書喎、 冇錯啦，佢哋原本嗰啲教科書全部係有曬大清皇陵期啊，咁用曬即係舊式嘅嗰種編嘅方法啦，咁突然間你個政權冧咗啦，咁有新嘅一個共和政府成立咗之後，咁共和政府佢唔會用原本清朝嗰套嘅教科書㗎嘛，咁佢一定會編嗰套新㗎嘛，咁變咗喺當時嚟講咧，對商務印書館都造成即係曾經都令到佢哋有啲手忙腳亂嘅、即係你點算好呢，咁樣突然間個政權逆咗手。 我聽到個小故事咧嘅延續就係、咧，即係我唔知係咪真啊，即係一啲新近嘅研究，我睇到最近一本出嘅書入面講到咧，話中華咧就係、因為轉身快，喺嗰段時間1912年嘅時候咧，佢就係用呢個少少商務稍為轉身慢猶豫呢個時點咧，就去插入就出咗好多新版嘅用新國號同埋新職位新政府部門嘅教科書咧，就一躍而起喎。 冇錯，投資嗰、那個時機好啊，係咪？即係起碼靠邊站啊，靠得啱。 但係同埋我唔知呢個都係偉基話俾我知，聽講話中華即係啱啱始創嗰班人咧，其實原本同商務都有啲關係。 冇錯，咁呢個賣個關子先啦。其實中華書局嘅創辦人同商務都有少少有啲淵源嘅咁樣，咁呢個阿 Michael 都講得啱嘅。咁嗰時中華嘅同仁啦，咁佢哋都睇準咗，就話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辛亥革命發生之後咧，大家未必會估到清朝會倒台噶嘛，大家都係持一個觀望嘅態度。咁嗰時商務都係持一個觀望嘅態度，就話可能其實同之前嗰幾次一樣。都是一些不會成功的一些革命啦，咁樣 之前好多次 係啊，咁所以變咗佢哋就喺度觀望啦。但係中華嘅同仁佢哋就好似比較買重咗革命嗰邊，覺得咦今次應該都會成事喎，咁樣咁於是佢哋其實都開始喺籌備中華嘅成立嘅同時咧，其實亦都開始去編寫一套適應新時代嘅教科書出嚟啦。 中華都中華民國嘅，我其實想阿基哥可能講多啲或者補充一點啦，我哋即係中華佢成立嘅嗰啲班創辦人，我哋暫時唔好講住啦。但商務咧，佢嘅成立除咗係張元濟先生呢個文化人之外咧，其實佢開始嘅時候，我點解頭先講咁多嗰啲雕版啊、講石印啊等等咧，其實就同嗰啲新嘅印刷嘅技術咧輸入到中國，咁然後就有班可能係識字啦、有知識嘅，並且有經營心嘅。嗰啲印刷工人，即係我哋知道商務印書館佢嘅成立，其實張元濟先生就唔係始創者嘅，佢係被邀請去加入嘅。咁但係邀請佢加入嗰啲咧，有幾個係嗰啲印刷工，佢哋係即係喺印刷嘅技術，咁佢可能係自己粒嘅，即係創造啦，或者係即係發展啦，咁係就相當重要嘅貢獻喺度。 加齊講到嗰個印刷廠嗰個業務，其實都有好得意嘅民國時候，好多嘅出版社咧，其實佢哋都會自己有自己嘅出版呢個印刷廠嘅嚇。咁其實呢、這個對佢哋嗰個業務嗰個幫助咧，其實都非常之大嘅，因為一來佢哋可以用自己印刷廠印自己出版嘅書啦，咁另外咧佢哋都可以用印刷廠咧就係、去承接好多其他唔同類型嘅印務，咁呢個對佢哋嗰個收入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來源嚟嘅。 另一個就係保護啦，即係我都知道其實你有自己印刷廠，你俾人老翻嘅機會係細好多，因為我哋往後可能都可以講下，即係老翻嘅出現就係因為一啲即係冇嘢做嘅印刷廠就是、印其他人嘅書，咁所以咧一啲有規模有實力嘅即係書局咧自己有印刷廠，其實都係一個版權嘅保護嘅機制。 係啦，即係我哋正話講教科書裏邊其中一樣嘢就起碼我哋打咗個底先啦。教科書如果成事嘅話，各省各縣嘅中小學可能都有機會去使用得到啦。咁大家都會去用一啲嘅教參書，咁就打咗個基礎。咁你個印有個印廠嘅話，咁你都有嘢可以要印噶嘛。即係你班字粒工又好，印刷工又好，一年裏邊要開工噶嘛。你唔可以話春天印教科書，然後夏天就唔開工。咁啲糧邊度出咧？咁所以簡單講就係教科書係承擔咗一啲基礎嘅人數嘅使用啦，即係經營上面。咁但係咧，你做咗呢樣嘢之後，咁啊張元濟都唔係為咗教科書而生噶嘛，佢希望有好多文化使命，好多嘢去做。咁譬如有啲好重要嘅書啦，喺裏邊咧都會喺裏邊印出嚟啦。咁開始就要諗呢個文化嘅問題啦。 其實除咗教科書之外咧，其實嗰時商務印書館都有好多其他唔同種類嘅一啲印刷品啦。即係正話我哋開首都提到，其實最緊要係一間出版社可以營運落去嘛。咁基本上教科書又可以養活到出版社。我哋成日都有個講法就係教科書咧，其實養其他出版物嘅。咁其實嗰時商務喺 站穩咗陣腳之後咧，其實都開始去構思其他各種類型唔同嘅出版物啦。咁譬如一啲學術上一啲我哋到而家仍然會使用嘅一啲大部頭嘅類書啦。咁譬如呢個《四部叢刊》啦，嚇咁樣。另外就一份我諗大家都會好熟悉嘅雜誌就係《東方雜誌》嚇。咁因為其實嗰陣時，我哋好多時資訊嘅流通咧，冇而家咁發達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係通過呢啲嘅雜誌去吸收一啲新嘅知識咯，特別係一啲中國以外嘅一啲新嘅知識啊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呢啲雜誌咧，其實都非常之受歡迎同埋係暢銷嘅。 係啊，譬如再後啲，譬如話即係20年代，譬如婦女雜誌啦，譬如話各種各樣嘅呢個叢書啦，然後有啲嘅科學嘅新知嘅書嘅帶動啦，各種各樣嘅部分嘅書咧，其實喺成個出版大樹同埋現代民國社裏面嗰個城市化、都市化嘅觀念之下咧，越嚟越多呢啲嘅書籍咧可以出現。咁簡單講嚟講咧，我哋一步一步出版咧，其實係同當時社會嘅新更新嘅帶動咧係同步進行的。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上一节都提到啲经营嘅问题里边，印刷厂嘅角色同埋重要性。咁喺当时未有其他媒体啊，冇电视啊，冇咁多广播嘅时候咧，书籍里边咧嗰个清晰啦、漂亮嘅程度咧，其实系相当关键同埋相当重要嘅。你究竟印出嚟用家齐嘅角度啊，嗰啲嘅美女够唔够美丽？嗰啲嘅圖片裏面嘅細節咁夠象徵，其實可能咧係我哋買一本書或者唔買一本書裏面一個關鍵嘅元素嚟嘅。呢個亦都係曾經好多人真係會去睇嗰張圖靚唔靚，哇，好得好靚，咁就會買嚟收藏。咁所以印刷廠其實喺出版裏面一個重要嘅角色。 冇錯，咁即係頭先我哋講到咧，即係市場啦，即係隨住廢科舉之後咧，即係慢慢，特別係喺即係國民政府時期，當即係首都由北遷南嘅時候啦，咁啊江南特別係上海啦，上海特別係棋盤街咧，我叫做棋盤街係成為好重要嘅一個，包括商務入邊所有即係中國最大出版商嘅一個集中地啦。曾經1903年咧已經啊有即係報紙咁話過咧，話當然係比較粗俗啦，佢就話咧即係棋盤街嘅書局咧或者出版社咧係教糞次油多 啊，總之好多啦， 真係好多啦。咁但係亦都唔係淨係指呢啲出版社咧，就喺上海或者喺中國經營，其實喺佢嚟到香港咧，都一個相當大嘅經營。我哋喺香港啲報紙入面咧，喺1939年一份雜誌咧，見到竟然係有港督去參觀呢間出版社嘅印刷廠啊，就係呢個商務印書館嘅香港印刷廠。 冇錯，冇錯。咁其實商務印書館嗰個印刷廠咧喺。呢、這個係咪啊？ 係啦，1939年，應該係同商務嘅管理層一齊啦。 冇錯， 係啦。咁我見到佢即係喺香港都算係相當有影響力。 中間黃雲五嚟 嘅。左邊數過嚟第三位黃雲五先生。 係。咁即係證明，即係佢喺嘅業務咧，除咗喺上海同埋喺全國唔同各省都有出版嘅業務之外咧，亦都嚟到香港。 但係依家印刷廠應該係1933年就已經。 冇錯，其實商務印書館佢好早嘅時候，大概喺1933年嘅時候咧，已經喺香港設立咗一個分廠嘅。 係啊，而設立呢個分廠都同可能當時30年代喺上海嘅一啲嘅即係日本嘅佔領啊、侵佔同埋打擊有關係。咁所以你發覺到上海嗰個出版業一開始有啲嘅不穩定嘅狀況。咁你都見到喺經營的角度裏面，即係點樣去個 shift， 即係話你當你發覺個經濟唔穩定，或者狀況唔穩定咧，出版業咧係冇辦法運作嘅。你書又從紙樣，又從太平時代嘅事業嚟，咁所以你必然就要轉移。咁所以30年代喺香港印刷同埋加大香港各種業務係見得到。 不過30年代我哋講緊出版社咧，其實如果你講翻上海咧，即係喺中日戰爭爆發之前咧，其實可以話全國有。特別係上海啦，有三大出版社，我叫 Big Three 啊嘛。第一個就係商務啦，第二個就係呢個排第三嘅就係、世界書店啦。排第二咧就係而家偉基會講嘅就係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咁其實如果我哋唔計商務印書館嘅話咧，其實中華書局應該係第二間非常之重要嘅一個近代嘅出版企業啦。咁其實中華書局嘅創辦人可能認識嘅唔會太多。因為佢個名字都比較難讀嘅，即係佢個名字叫做陸廢葵啦。咁佢唔係姓陸叫廢葵，其實佢係複姓陸廢，單字一個葵咁樣，係啦。咁個姓都幾特別， 唔怕有字幕， 有字幕啊。 咁係李葵嗰葵， 李葵嗰葵冇錯。咁陸廢葵先生其實係一位都非常之出色嘅一位近代嘅出版人啦。其實 佢同張元濟先生有少少唔同嘅。張元濟先生就係走科舉嘅路啦，然後喺翰林院公職啦，即係一個傳統嘅一個讀書人。咁陸桂葵先生就唔係太受得太多一啲傳統嘅一啲教育嘅，即係佢主要係靠可能細個嘅時候係一啲家庭嘅教育啦，同埋佢長大咗之後佢一啲自學啦咁樣。咁所以佢都係一個好值得即係令人即係敬佩嘅一位出版人啦咁樣。咁佢好得意嘅，咁佢其實喺思想上係比較傾向革命嘅。咁所以呢個我唔知道會唔會影響到佢之後經營呢個中華書局啦咁樣，即係所以之後中華好多嘅一啲經營嘅策略呢其實都比較進取嘅，即係相比呢個商務印書館嚟到講。咁同埋其實佢同商務都有一段淵源嘅，佢喺未創立呢個中華書局之前呢，其實喺商務印書館曾經擔任過呢個編輯啦，出版部嘅部長啦，咁後來就跳槽啦，離開咗商務，咁 自立門户， 自立門户成立咗呢、這個中華書局。咁喺之前嗰次阿 Michael 有提到係中華嘅同仁，咁包括陸桂葵先生呢，其實佢哋都睇准咗呢個革命呢，今次應該係成事㗎啦。咁所以佢哋都喺籌備成立中華嘅同時呢，其實都開始去籌備一套適合新時代使用嘅一個教科書囉。咁結果佢哋係睇中咗嘅，即係嗰個佢哋嘅判斷亦都冇錯啦。咁其實呢一件事亦都令到商務當時係有啲手忙腳亂㗎，即係唔知道點樣打算好咁樣。咁中華成立咗之後，其實就變成咗商務一個好重要嘅競爭對手，特別喺個教科書市場上。咁其實有兩個例子，其實可以睇到佢哋之間競爭係好激烈。咁張元濟先生其實佢都有寫日記嘅習慣嘅。咁其實呢兩個例子都係喺佢嘅日記，佢自己記低咗。咁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是、喺某一個時期咧，中華佢哋要出一套新式嘅教科書，新式嘅教科書。咁當時佢哋如果有新書出版咧，一定會喺報紙度賣廣告，甚至係做預售嘅。咁當時佢哋呢套新式教科書嘅賣點咧係咩咧？就話佢哋聲稱呢套教科書咧係用毛邊紙去印嘅。 哦，咩叫毛邊紙？ 毛邊紙其實係一種喺而家嚟講，可能唔算係啲咩好特別嘅紙， yeah. 但係喺嗰個年代咧，係一啲比較貴同埋係質地比較好嘅紙嚟嘅。佢、係顏色上偏黃，同埋係用一啲竹嘅纖維去製成嘅紙嚟嘅。咁佢嘅特質咧就係吸墨同埋吸水係比較堅固嘅。 Okay. 即係可能佢印刷起上嚟嗰個效果會好啲。咁、所以當時中華就用呢一個用紙作為佢哋即係呢一套新式教科書嘅賣點咯。咁我睇翻張元濟先生日記。咁佢哋知道咗呢一件事之後，就開會啦、討論啦，即係我哋要應對噶嘛，即係人哋用個即係新嘅一個賣點。咁當時佢哋商務有啲人就話：，我哋要跟，我哋都要用毛邊紙印。咁張元濟先生就反對嘅，即係佢覺得我哋要做翻我哋嘅嘢，即係我哋冇理由跟我哋嘅競爭對手，佢點樣走，我哋又點樣走， 牽住鼻子走， 咁就俾佢牽住個鼻子走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另一個例子咧就係、是、中華佢有一套小學嘅教科書。咁係新編嘅，咁出版啦，咁自然又要賣廣告啦。咁佢今次嘅賣點係咩呢？佢話呢一套教科書嘅裝精係洋裝式，西洋嘅洋。咁咩叫洋裝式呢？就係呢一啲用西書裝釘嘅方式。咁我哋而家其實絕大部分嘅書都係用西式嘅方式嚟釘裝啦，一啲都唔出奇。咁但喺佢哋嗰個年代，仲係線裝書為一個主要嗰個裝釘嘅模式嘅時候咧，用西式嘅方法去裝精一本書咧，其實都是一個好新鮮嘅事嚟噶。咁、所以咧，我哋可以見到，其實嗰陣時中華就諗好多呢啲唔同嘅橋啊，或者一啲新嘅嘢咧，去吸引啲學校或者學生咧，就用佢哋嘅教科書。 我知道偉基都帶咗一本 教科書係中華嘅喎。呢個好珍貴喎， 西式釘裝喎、 呢個係中式釘裝啊，呢、這個線線裝啦，我哋所謂嘅線裝。 但呢個係呢、這個唔係影印本嚟㗎，呢、這個係原裝嚟。 呢、這個原裝嘅 史料嚟嘅， 史料 打開睇啦， 實物嚟嘅，咁可以揭開俾大家睇一睇啦。 係洋文啊，裏邊 咁裏邊有好多嘅英文啊嘅 mark 咗嘅，就唔係因為佢印出嚟嘅，係後來有因為有位外籍人士嘅用家喺裏邊親手寫。 呢本係小學教科書可以啊， 國文教科書， 國文學校嘅第一二學期中文嘅教科書係啦。 佢哋點得翻嚟啊？呢個 呢個有個故仔嘅，其實係一位去旅行嘅朋友買俾我嘅手信嚟嘅。咁 其實我都唔知㗎，有一日佢突然間 WhatsApp 俾我，其實我知佢去咗旅行嘅，咁佢就問我，佢知道我對呢啲嘢有興趣，咁佢就咁啱喺一間舊書店逛嘅時候就見到呢啲民國時候嘅舊課本，咁佢就 WhatsApp 俾我，哎，你有冇興趣啊？我買一本俾你做手信啦。我心諗，哇，你都幾 hea 喎，買乜舊嘢俾我當手信咁樣？咁我話啊 OK 啊，咁佢影咗啲相俾我睇嘅啦。你想要邊本啊？咁樣，咁我據佢嘅描述咧，係一大堆。一大堆好多呢一类，咁佢影咗几张问我，即係边个有兴趣，咁我话咁呢本啦，咁样咁佢就真係买咗返嚟就俾我做手信囉。咁或者你哋可以估下，估唔估得到我朋友去边个地方去旅行，又逛一间咩书店买到呢本。 我记得呢个书店入面佢呢个二手书原本用嗰个读者用英文写咗 notes 㗎喎。 係啦。 咁我估计唔系一个即係中国人或者华人嘅地方嚟㗎囉。呢本书应该流传咗去外国。定系喺中国有外国人使用？ 我收窄个范围啊，欧洲。 嗯，好。我估系英国啦，系啦。 No. 唔系嗱，我头先睇过啦，嗰啲写嘅中文嘅拼音咧，就又唔系 Wage House 嘅， 唔似啊。 系啊，咁所以应该唔系英美语系世界 的。嗱、哦，加齐就细心啦， 真系法国。 系啊， 唔系。嗱，我开估啦、其实系奥地利嘅维也纳。 哦， 其實我朋友去維也納一間舊書店逛嘅時候，揾到嘅。咁據佢講係好多，而且價錢係我都雖然係手信啦，我都問佢喂幾多錢啫。其實咁佢話折實咗港幣，其實都係百零二百蚊。 哇！ 係啊，我話你都真係慳皮喎，買百零二百蚊手信， 幾好嘅買朱古力 咁。係係，我都係咁話，你買一個俾我。 咁但係雖然係一個手信啦，其實我買咗翻嚟即係。大家都知啦，我哋搞歷史嘅，即係有一件史料喺度，我哋就腦裏面會有好多問題問出嚟㗎嘛。即係一本喺民國時候嘅教科書，點解會走咗去歐洲奧地利嘅維也納嘅一間舊書店呢？即係就會有好多嘅問題出咗嚟囉。其實我自己有個想像，會唔會其實係當年有一個嚟中國，甚至係喺上海工作或者係經商嘅一個外國人，佢係買咗之後隨住佢回國嘅時候，佢就帶咗翻去歐洲咧，然後輾轉就流落咗去一間舊嘅書店裏面咧嚇。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問題。 係啊，呢個古仔好得意啊，同埋佢哋都背後講咗樣嘢，就係中華嘅教科書當時係喺市場上係極有競爭力。 其實 中華古仔都有講到、就是，即係中華其實坦白講，當時嘅中華有啲針對性，就住商務嘅出版物去做。咁因為當時如果計出版量嘅話咧，商務係有一個巨大嘅優勢，即係佢係當時無可爭議嘅 number one。 咁所以你中華作為一個我哋通常話商業經營裏邊有200啦，即係如果個龍頭有八成嘅話，你只能夠定翻嗰兩成、三成到嘅市場度去做嗰個嘅競爭。咁但係佢就能夠做到就係所謂轉身快，把握到時機，用到好多唔同嘅新技術咧，就喺不斷咁樣刺激住嗰個龍頭，令你冇辦法安枕嘅。咁所以呢種嘅商業嘅格局裏面嘅爭鬥咧，喺出版業咧亦都推動住好多出版嘅更新。 是啊，是啊。咁、我覺得，譬如商務同埋中華嘅競爭咧，即係好大程度就係影響到佢哋係爭相咁樣去翻印一啲重要嘅書籍，譬如包括古籍啦。咁但係咧，佢哋又喺經營嘅或者印刷嘅理念上面咧，有啲唔同啊。即係譬如中華商務出咗一啲好好嘅嘢，中華如果要出翻同類嘅咧，似乎就喺競爭上面冇咩優勢，佢哋就會諗啲新橋。咁啊，特別咧喺所謂四部。從可能少個必要嘅故事上面啦，咁我陣可能翻嚟之後再同大家講多啲。呢、這個真係好犀利嘅一個市場上面點樣有益學界， 同埋即係如果喺出版嘅角度，坦白講即係中華呢種嘅即係民國時候中華咧係好值得學習嘅一樣嘢，即係佢嗰個速度、嗰、那個快捷。你諗下，如果個老細或者佢下面嗰啲編輯冇一定嘅自主性嘅，佢好艱難先可以出到一本書嘅，佢同個作者傾完都出唔到嘅。咁嘅話咧，嗰個出版咧只會係一個好呆滯、冇生氣而被萎縮嘅市場。 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咁上一节讲好多经营嘅故事，中华同埋商务喺争夺呢个市场上面嘅商战。咁但系咧，你话咁多样佢哋之间嘅商战咧，教科书又好，其他书又好啦，我哋都系话一啲比较啊，相对啊，唔系绝对难度低嘅。即系简单讲，你做一个小学教科书，佢你大家嘅人力系比较低，同埋容易好快咁完成。但系有一种书咧，其实应该系相当之艰难，喺编辑同埋校对方面极大压力嘅书。咁佢哋都喺呢个商场激烈竞争咧，就代表住当时民国嘅市场咧非常犀利嘅。咩书咧？阿家齐 系嗱，其实系古籍嘅印刷。咁我哋知道古籍印刷，可能喺今日大家睇古籍啊、印古籍啊，咁都唔系一个好重要、好大宗嘅一个印刷业嘅业务。咁但系咧喺民国嘅时候咧，大家对于研究旧学啊，即系中国传统嘅文化咧，都仲系非常之投入嘅。咁嗱，而且咧喺印刷呢啲嘅即系高文化嘅作品里边咧，其实对于成个书局嘅嗰个形象都系好重要。即系你个品位高唔高，就系、是、你视乎系咪印到啲好高质嘅古籍出嚟。咁而咧商务咧尤其是系张元济先生咧，佢唔单止系一个出版人。佢並且係一個咧非常之尖尖，好有亦都有能財力嘅一個藏書家。咁佢喺上海嘅即係商務當時嘅總部有個咸芬樓嘅圖書館，係匯合咗融合咗好多喺日本啊，或者喺即係民國時候唔同嘅藏書家佢哋既有嘅嗰啲即係善本喺度，即係佢本身就係一個善本嘅即係收藏者啦。咁而咧佢去組織嘅一個好重要嘅對古籍嘅歸納嘅丛书咧就是四部丛刊，咁四部丛刊咧就是将佢自己手上嘅善本啦，并且喺各地揾翻出嚟嘅善本咧，就将佢用影印嘅方式即系优质咁样去印刷出嚟。咁导致到系咩咧？就系我哋知道要研究传统嘅文化咧，可能四副全书系重要嘅。咁但系即系而家我哋有呢个四部丛刊喺度咧，就将最精嘅、最有用嘅书咧集中起晒。睇上嚟，咁但係有見及此啦，佢嘅競爭對手就係中華啦， 都會出手㗎啦， 係啊，就唔會 啦， 係啊，咁就係出咗呢個四部備要。嗱，四部備要同四部重刊咧有咩分別咧？四部備要咧就係擺明我唔會揾到好似你咁多靚嘅版本，譬如宋版啊、原版啊嚟到印刷，但係我就用出一啲咧最啱讀書人嘅，並且咧係校對精人。咁又或者可能係揀一啲咧，即係將各個版本裏面嘅長處咧集中埋一齊。即係對於我哋研究古籍嚟講咧，兩樣嘢都好嘅。咁即係四部重刊咧，就係將啲好難揾到嘅善本揾出嚟；四部備要咧，就係將最好嘅版本嘅因素集中埋一齊。 所以當時張元濟先生嘅好重要嘅東方圖書館咧，亦都係成為當時喺文化上面大家都覺得係非常重要嘅善本收藏嘅一個地方嚟。咁但後嚟1931年俾日本轟炸嘅時候炸到啦，亦都令到商務嘅即係主要嘅總部係破壞啦。咁當時係一個極大嘅對於文化界嘅傷，因為嗰啲善本喺嗰度，咁但係好彩有出咗一啲好多嘅一啲嘅印刊出嚟，咁起碼咧即係中間好多嘅記錄都能夠留低。咁呢個都係不幸中之大幸。 咁四部備要其實好多故事喎。 係啊，或者講一個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正話都提到，即係商務出咗四部重刊啦。咁啊，跟住中華就梗係食住上啦。咁佢就出呢個四部備要啦。咁呢個四部備要出版咗之後咧，中華書局曾經喺一個報紙上面咧就刊登咗個廣告，就話咧就邀請一啲讀者就去閲覽呢個四部備要。咁如果咧啲讀者咧佢能夠喺四部備要裏面揾到一個錯字嘅話咧，中華書局會俾$10嘅酬金俾呢位讀者， 好多錢喎、 啊，十蚊好多謝、啊。 當時我知道啲文人如果出名嗰啲咧，寫1000字都係得$2。 係啊，所以呢個金額其實係當時嚟講係一啲都唔細。咁但係金額都係事少，但係我哋從呢件事可以睇到係中華書局佢喺個出版事業上面嗰種嘅自信心 串啊， 啊串，即係你揾到咩？你揾到我咪俾十蚊你咯。 點解佢講錯字嘅問題咧？就因為我哋見到四部備要個樣咧，佢唔係喺雕版裏面雕出嚟嘅，而係佢用銅字粒。當時中華就買一啲好靚嘅銅字粒啦，咁然後去精印佢啲書。咁所以係執字粒之後，佢哋係精校，即係一個諗住一個錯字都冇。呢個最完美嘅版本。 咁但係呢個亦都佢哋即係競爭同埋建立自己品牌其中一個策略咯。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即係商務同中華嘅。 競爭咧，又或者唔同書商當時喺上海咁蓬勃嘅棋盤街，甚至乎擴展到全國嘅出版市場競爭。其實作為一個行業，特別係新嘅行業咧，或者現代嘅行業，除咗競爭之外，合作都好重要。我哋成日講競爭，但係其實我哋可能忽略咗佢哋嘅合作，包括商務啊、中華或者其他出版商。其實喺民國時候有一件好重要嘅合作，就係佢哋組織咗書業同業工會。呢、這個書業同業工會咧，佢喺推動成個出版業嘅一個叫做保護罩啊，就係版權嘅法律方面咧，係推動啦，推動政府啦，去幫手草擬啦，甚至乎喺所謂當時民國嘅著作權法嘅制度未係好完善嘅時候，佢直情係自己搞。點樣搞咧？佢叫啲書商攞嗰條書底，叫書底掛號，就是、你登記咗喺我哋即係書業嘅同業工會入邊。咁咧，你就有版權嘅保護啦。如果我係發現咧喺棋盤街或者其他地方咧，即特別喺上海或者江南太遠，我陣間講啦，揾到同類嘅老番嘅話咧，就會攞曬出嚟喺當眾燒，咁就去保護嗰個業界。唔單止係咁，當時去到國民政府時期嘅更加嚴重嘅翻版情況就係、是、北京嘅，即當時變咗北平，就由即係好可惜嘅，即由一個國家嘅首都變成翻版之都。即係點解廢咗科舉之後？跟住首都南移之後，經濟、文化、政治嘅中心冇咗之後，當時出版好多書嘅一啲印刷廠冇嘢做，就要做老番。咁、當時咧，即係喺北平一個最出名嘅老番市場，叫即係而家都知嘅東安市場，就專賣老番書。咁嗰時喺上海棋盤街嘅，即係特別當然包括即係中華商務啊等等，喺三十年代組織咗緝絲隊，就緝絲上北平。去捉老番，點解要咁樣做咧？當時可以揾北京公安嘅， 遠征軍嚟。 係啊，係遠征軍，但係點解揾北京公安唔掂咧？揾佢又揾唔到，揾到佢又唔執法，執法又當睇唔到，睇到又唔告，咁啊好難搞嘛。 或者收咗錢啊？ 係咁，因為當時其實老番呢個事業對於北平嘅經濟同文化嘅產業咧，都有好重大嘅本地嘅利益喺入邊，咁所以好難搞，唯有自己去緝絲。咁啊，當時嘅東安市場嗰個。翻版嘅程度咧，有一個更加特別嘅小故事，就係如果你睇錢斌四老師嘅一啲自己寫嘅嘢咧，佢話即係曾經有個1931年啊，佢喺北大啱啱初就接手教剛剛去世咗嘅梁啟超嘅近300年學術思想史嘅時候，當時喺清華教嘅梁啟超，佢就喺北大教。佢話：可唔可以睇睇佢啲 template 點樣教咧？我揾唔到啊！有個朋友話：你去東安市場喺嗰一檔 一定揾到， 擺低8毫紙嘅 counter， 你唔好講嘢。佢就會俾個郵包你，你唔好當時開，翻到去開就得啦。結果就係梁啟超先生嘅 lecture notes， 即係當時嗰個情況係咁，所以你都見到咧，即係嗰啲出版商除咗競爭之外，佢喺同業嘅保護同埋推動成個即係版權嘅發展咧，其實都有一定貢獻。 Michael 講話民國時候嘅北京警察啦，唔捉翻版書又唔做嘢之後咧， 北平警察 之後咧，仲要講嘅係咩咧？即係當時嘅。推動得咁行嘅所謂翻版嘅打擊咧，就點解中華或商務你哋咁有一個咁嘅威能咧？點解我哋要搞呢件事咧？一定有啲原因嘅，係咪咧？ 因為其實你教科書本身嗰個利潤好高噶嘛，即係其實你如果嗰個翻版量太多，其實係影響到佢哋正版書嗰個銷售啊。所以點解正話 Michael 提到啲出版社佢哋咁積極？要組織一個同業工會，同埋甚至自己親自出馬去組織一支緝絲隊去遠赴呢個北平去緝絲咁樣，咁因為真係會傷害到佢哋嗰個利益，呢個係非常之緊要咯。我諗就算今天一啲教科書出版社，其實佢哋對於翻版書都非常之緊張。咁呢個我諗由近代以嚟， 當時嘅中華同民國嘅唔少人士都有啲聯繫，係咪？ 中華同埋民國嘅人士都好多聯繫嘅，特別係同一啲黨政嘅人員啦。咁譬如我哋睇翻一啲檔案資料咧，當時中華書局裏面一啲嘅董事會嘅成員咧，其實都係啲猛人嚟嘅。咁譬如早期嘅時候，宋子文嘅爸爸宋耀如啦，其實佢係甚至佢唔係董事添啊，佢係早期嘅時候中華書局嘅股東啊，即係佢有股份嘅。咁到去二三十年代嘅時候，當時一位好出名嘅財政家啦，孔祥熙啊，佢長期擔任國民政府嘅財政部部長，佢係長年係擔任中華書局嘅董事啊，咁所以你見到中華同埋當時政府嘅關係其實都係密切嘅。我甚至見過一條資料係杜月笙啊，都曾經擔任過中華書局嘅董事。咁你睇到就話當時上海 咁有文化， 黑白兩道嘅人，中華都可以。 吸納佢哋入去董事會。 喂，咁財政嘅高官做中華嘅股東 董事， 有做股東董事咧，有咩嘢佢實際係印噶？林子嗰啲關唔關係？ 我唔敢講佢哋之間有咩關係啦，但係好無可否認就係三十年代開始咧，其實當時國民政府嘅鈔票咧。基本上都是交给中华书局负责去印刷的。嗯。咁、我唔知同董长希担任中华嘅董事有冇关系啦，定係呢个利益输送啊，我哋而家成日讲啊，咁呢啲就好难去 深 究啊。 当中途佢哋嘅印刷厂嘅技术的确係当时比较好有可能有关系。 冇错，但都系雞先同蛋先 嘅，係因為呢個又要放翻喺當時嘅大歷史嘅，因為當時咧即係喺民國特別喺經營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好多嘅大企業、大公司咧，其實都有政府嘅手影，有政府有黨人嘅手影，甚至乎杜月笙係唔單止喺呢一間公司做董事，佢好多即係所謂做政行嘅嘢，佢都係有股份同埋做董事。 都當時都好多其他嘅出版社啦，譬如世界啦、生活啦、新知啦，係呢啲嘅生活啦，呢啲嘅讀書啦、出版社啦、讀書啦，呢啲出版社都係喺裏邊嘅。咁其實當時都有好多唔同嘅出版物喺度啦， 冇錯。咁我諗大家而家都會好熟悉啦，三聯書店。嗯、其實三聯書店點樣嚟呢？咁我哋從個名稱大概都可以估到咧，其實佢係由三間嘅出版社合併而成嘅。咁、而呢三間出版社咧，其實喺近代嗰個中國嘅出版史上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咁佢哋包括係生活書店啦、讀書出版社。同埋新知書店，咁其中係以生活書店係最為知名啦，因為都同佢嘅創辦人周滔奮先生係非常之有關啦，即基本上係由佢一手將呢個生活書店創立出嚟嘅咁樣啊。咁其實三聯書店有一個很特別嘅地方，同商務中華係好唔同嘅。商務同埋中華咧，都係喺上海成立嘅一個出版社，咁、但係三聯咧就好奇怪嘅。佢係喺香港成立嘅一間出版社，咁大概就係1948年嘅10月28日就喺香港成立嘅，咁就由生活、讀書同埋新知三間出版社合併而成，所謂三聯書店啦。 所以都係民國時候嚇嘅，係啦，喺香港成立嘅出版社。 如果我哋大膽啲講，我唔知三聯算唔算係一間正規嘅出版社。在香港成立的即是一个元祖啦，即是他们算不算是第一间啦，咁。 我再说听完好多我哋商战的故事啦，各种的竞争之后呢，我想讲呢就是出版业是相当之艰难艰苦的，咁希望呢他们困境之中呢帮他们打打气。Thank you.